下的心愿。想你想你是我的习惯，在每一个月缺到月圆，经历每次花开到花散，你是我剪不断的思念。想你想你放不下的心愿，想你想你是我的习惯，在每个月缺到月圆，经历每次花开到花散，你是我剪不断的思念，你是我剪不断的思念。 内地新锐歌手修伯宁发行了全新的单曲《想你是我的习惯》，在华语乐坛掀起了一场清新的情歌风潮。这两年来，娱乐圈有不少的小鲜肉啊、暖男，也让很多朋友大饱眼福的同时，对新一代的艺人喜爱有加。修伯宁，他是一个暖男的形象，让大家记忆深刻。观众歌手对于这一个中国内地影视演员、音乐人歌手的兴起之秀评价都是相当高的。而《想你是我的习惯》是一首暖心的情歌，清幽的旋律、迷人的清雅嗓音，都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，轻松又自在，却又在感情当中浮沉着小甜蜜。修伯宁，想你是我的习惯，跳空进榜第九名，得票555票。第八名，天风娱乐，刘天琪，离开你我不懂生活。 你说你忘了我，该不该去难过，眼前的你瞬间变沉默，那一刻我感觉这段爱情是那么脆弱，告诉我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，一个人好寂寞，我好寂寞，只有眼泪陪着我，祈求老天把你还给我，让我让我们重新来过，一个人怎么过，我不快乐，没有你只会堕落，分开那天我已不是我，离开了你我不懂怎么生活。 在这首歌曲当中，刘天琪传递了在爱的召唤之下寻求心灵归宿的情怀。如果说用文字与音符所诠释这首歌是抽象的，那么刘天琪想用一首歌的时间唱尽对你的思念。有人说刘天琪的歌不但好听，而且呢朗朗上口，也有人说刘天琪的歌是一个时代的象征，就像我们懵懂爱情一样，深深地埋在心底但永远不被忘记的。离开你我不懂生活，刘天琪，离开你我不懂生活，上榜三周，得票638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八名。第七名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，孙文，一个人很爱一个人。 我要在滂沱大雨中为你撑伞，我要在夕阳下的海边与你作伴，可是这一切看似简单却又很难，一切只因 那些凡尘俗世蜚语流言，我要在滂沱大雨中为你撑伞，我要在夕阳下的海边与你作伴。可惜这一切看似艰难，却又很难，一切只因那些凡尘俗世蜚语流言。 有很多爱在心里，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够表白，只能够借用朋友的身份偷偷地爱着对方，能够多看他一眼就觉得无比的欣慰与满足，内心当中无数次幻想着与那个心爱的人挽手在雨中走在海边，在他需要的时候第一时间把肩膀给他依靠。孙文《一个人很爱一个人》上榜四周，得票711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七名。第六名索尼音乐严艺丹《错遇》。 所有也爱你不变的笑脸，很少会对我下决，越看越深眼，人都舍不得睡去，怕以后不够时间再多赖着你。啦啦啦啦，不要去打断吧，这爱的表达。啦啦啦啦，虽然谁也没说话。中滚烫的呼之欲出了的宠爱呀，你收到了吗？啦啦啦啦，不要去打断吧，这爱的表达。啦啦啦啦，虽然谁也没说话。 严艺丹被外界称为星月才女，她演唱的《三寸天堂》成为当年的一个大热歌曲，歌曲呢具有感人又细腻的风格，她的演唱精准又讲究，用情用气更见用心，将一段气血情伤唱得深入骨髓，令听者都很动容。这是来自严艺丹，她的新歌叫《错遇》，上榜两周得票759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六名。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。 这里是第10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内地榜第五名的歌曲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陈娇《非你莫属》。 发现你没在身边，昨晚发现你眼神怪怪，说了一万不着边的话，你说要我陪你去散心，我发现你心意在挑明，早餐做好一个人冷清，等你回来倾诉我的痴心，我的心非你莫属，你不该让我痛苦，你心里有你真心真意为你付出，我的心非你莫属，你不要装作无辜，现在说出来我也一个人承受，为你全心全意我愿守护。回来回来，我的心非你莫属，回来回来，我的心心真意为你付出。

生他觉得他不适合公司的模式，所以呢，他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他既是老板也是自己的艺人。在寻求一条与过往的主流艺人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，想在这片浮躁的大环境当中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运作模式。这是来自陈楚生的侦探 C， 上榜四周得票967票，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0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？由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北京天骄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、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埃里拉国际斯帕会所、影音动力北京国际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、青苹果音乐台共同主办，庆香港回归20周年暨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群星歌友会北京站将于6月底在北京举办，群星璀璨，敬请期待。恭喜北京即兴音乐歌者谢林《三月的风》夺得第10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。 寒冬落叶的孤寂，迎着风雨寻找你自己，风啊吹啊吹啊吹啊吹啊吹过那绿绿的草地，风啊吹啊吹啊吹啊吹啊吹过那高高的山峰，春天的美丽。山野无言，水也婵娟，让花香沁醉在你的面前。 在今年，谢林带着希望继续向梦想起航，用他的音乐作品弘扬真善美，歌颂人间大爱。三月的风这首歌曲，他用朴实而又不失华丽，柔情又不失阳刚的歌声，表达出人们的感悟和态度。正如歌曲当中唱到的那样，春天呢，阳光温柔地对着每一个人在微笑，鸟儿在歌唱当中飞翔，都代表着春暖花开，新的生命重新起航，向着阳光的绽放。每一个人在春天里都可以有欢笑，有爱情，有陶醉。春天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季节，也是一个美丽又神奇、充满希望的季节。这是来自歌者谢林《三月的风》，上榜7周得票1031票，上升一位，夺得第10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。支持您喜欢的歌曲，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号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“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”就可以加入啦。港台榜再会。 吹呀吹过那高高的山峰，吹开往事尘封。让花香沁醉在你的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大清广播电台 FM98.6 北京天骄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台湾票儿音乐、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三奴公社、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。你好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第10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。节目开始，提醒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加入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。接下来为您揭晓第106期港台榜的排名。第十名，华研国际陈亦如《硬》跳空进榜第十名。陈亦如，相信你不会陌生的。她出身于飞轮海，拥有阳光般的笑容。《硬》这首歌曲呢，是一首舞曲，也是她的全新尝试。想表达，即便是外在条件非常的艰难，也要处变不惊，神态自若，完美的保持成熟男人般所拥有的强度与韧性。这是来自陈亦如的《硬》，跳空进榜第十名，得票799票。第九名，福茂唱片毕书尽《爱恋魔法》。 亲爱的，小心 Romantic 的笔走心了神经，一拍啪你中了红心。 略显沙哑的嗓音，曲风呢也带着点儿英式的摇滚。在每一张专辑的制作当中，毕书尽也充分地表露出自己的创作才能，也让众多的媒体音乐人对他的音乐充满了期待。毕书尽《爱恋魔法》 上榜两周得票813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九名。第八名潮水音乐张信哲《夏夜星空海》。夏夜星空海是张信哲为由冯绍峰、郭碧婷主演的电视剧《那片星空那片海》演唱的主题歌，吴菊兰和沈罗唯美缠绵的人鱼之恋，被张信哲细腻的声线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张信哲《夏夜星空海》上榜九周，得票864票，下降7位，来到第八名。第七名，太岳星图杀手锏乐队《未完成的梦》。这是成立杀手锏工作室之后推出的首播主打《未完成的梦》，上榜四周得票888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七名。第六名，相信音乐，五月天，萧敬腾，《凡人歌》。 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，多少多丽鸟已成了纷飞。Yeah。 萧敬腾他说，能够把早已经是经典的凡人歌翻唱成摇滚风格，这是一件相当酷的事情。五月天和萧敬腾的合作《凡人歌》上榜五周，得票942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六名。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。 这里是第10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的歌曲，滚石唱片831《不关你的事》。 都不关你的事，别想太多，没有你为什么我不脆弱，不贴心不懂我，只是没有人不太受够。都不关你的事，别再啰嗦，越温柔越问候越多心痛，别拆封旧伤口，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。别终于不为过去而汹涌，也很难再为了谁而激动，自以为不被雨泼在捉弄，你却像着的风，请你撂倒喜怒哀愁。都不关你的事，别想太多，没有你没什么，我不脆弱，不贴心不懂我，只是没有而不太受控。都不关你的事，别再啰嗦，越温柔越问候越多心痛，别拆封旧伤口，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。别想太多，没有你没什么，我不脆弱，不记性不当破，只是泪偶尔不太受口。都不管你的事，别再啰嗦，越温柔越问候越多心痛，别拆封旧伤口，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。幸福与快乐就都足够，把心事藏起，我微笑带过，就说谎别说破，就让我继续埋下伤口。请不要再闯进我的生活，请不要嘘寒问暖关心我，从今后我们之间剩下我，关于你的事不关于我，不关你的事放我独自寂寞。 831他们强调不会盲目追求潮流，音乐呢不像五月天那样让大家充满着希望和信仰，也不会像苏打绿那样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温暖，他们是你在挫折的时候听，就像是一位朋友啊，让你找到人生的意义和答案。831不关你的事上榜6周，得票999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五名。第四名华纳音乐小雨宋念宇同在。 那一天我就知道了，害怕就不在了，从那天我也知道我们都会记得，记得。我想你一直想着我，你让我也是一路上的黑暗心会解开，期待那一天到来，我的你 同在这首歌由小雨、宋念宇与音乐上合作多年的默契伙伴黄文轩来联手写词，音乐人黄少雍编曲，加入了大量的和声与电器效果的元素，让歌曲充满无限的想象空间感，甚至有置身于宇宙的感觉。小雨、宋念宇同在上榜五周的票1045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四名。第三名启示娱乐郭嘉问《幸福小手》。 每个春夏秋冬，他给我依赖，没有一天不给我厚爱。漫漫风尘，我披露云彩，望见他怒怒倾寒那盖，幸福小手捉紧他那。 在妈妈眼中，一对娃娃的小手比卡车的钻石华服更加的宝贵。可惜的是，娃娃有的时候恃宠而骄，任性妄为，往往令他们又爱又恨。这个题材是由娃娃的小手拖着妈妈开始，到经历失意、管教及觉悟之后长大了，仍然愿意拖着她、爱护她的故事。也愿天下人，有妈的孩子永远是个宝，有宝的妈妈永远没有烦恼。郭嘉问《幸福小手》上榜八周，得票1127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。第二名中视文娱国际传媒 FS 组合《还你自由》。FS 组合《还你自由》上榜八周，得票1173票，上升两位，来到第二名。最后您揭晓第106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，由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北京天骄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、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埃里拉国际斯帕会所、影音动力北京国际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、青苹果音乐台共同主办，庆香港回归20周年暨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群星歌友会北京站将于6月底在北京举办，群星璀璨，敬请期待。会是谁呢？恭喜应艺音乐刘德华慢慢习惯。 时间一分一秒让情爱枯萎，没有苦涩的眼泪，没有想过永远的完美。

在此刻，祝祝你这 城市的灯火、哦、今夜的晚风你要去哪里，请告诉我。 北京时间21:00。